你侬。 出去，相依是亲人，带着危楼古老的梦想，马棚窗烟花子孙的征程，腾出炎黄子孙的征程，大眼睛望看海来，全凭双手铺平，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根，天边地边西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有你，有我想听的歌。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

的步伐。 没有经过今天的乡村和山寨，又怎能走出东方，走出亚细亚。 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这话是我们的党，这话是我们的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 这快乐，你